Hello， 大家好。嗱，而家鬱敏呢個款究竟係似學生定似老師咧？係咪？嗱，我就做過好耐老師噶啦，係咪？亦都做過學生啦，係咪？咁但係而家睇到即係立法會即係亂到咁咧，係咪？咁而且而家多咗咁多新人，咁其實呢啲都係學生嚟嘅，但係咧佢哋又不求甚解，係咪？而家猛喺度攞議事規則出嚟講議事規則係乜又唔知道。咁而家有啲人話啊，三權分立已經係即係被破壞啦，我哋捍衞三權分立。有啲話我哋捍衞議會主權，係咪？講一大堆呢啲嘢，其實應該即係放下私怨成見，買本書睇下。呢本書叫做《比橡皮圖章更不堪》，立法會崩壞實錄，係小弟即係舊年出版嘅一本書。將我過去咁多年喺立法會啊，即係從事呢個議會工作，對議會嗰個觀察係嘛，同埋自己即係親身體驗嘅嘢啊，根據一啲基本嘅理念啊，同埋我哋自己一路所相信嘅理念係嘛，呢本書全部齊曬係嘛，所以你大家一間睇一個目錄就知嘅。你今時今日大家討論得好熱烈嗰啲，係呢本書全部講曬嘅啦。三權分立的迷思呢個係第一章。第二章就是立法會職能廢置，第三章就是議會尊嚴誰破壞，第四章就是議員利益誰監察，第五章就是二災所謂否決權，第六章就是黃毓民對曾鈺成，係嘛？咁跟住咧有好多附錄。嗱，呢一本書係好值得喺立法會呢一班新貴。甚至乎包括做了很久議員的朋友呢，即是人手一本。當然他們對我有意見，他們不會買這本書來看的，那偷偷地看然後學下東西都好，是不是？不過對於我們那些朋友支持者或者聽我們節目的朋友未買這本書的呢，就打籮柚，是不是？因為你買了這本書回去看了之後，那你就更加即是對整個議會了解比較深入，然後你在網上打飛機的時候，咁啊打親先會中啊嘛，啱唔啱啊？好過喺度亂噏嘢啊嘛，係嘛？所以希望大家咧買一本睇下。嗱，呢段片出咗街，咁大家如果 like 咗之後咧，咁你就啊 cap 咗圖翻嚟俾我哋咧，就每本書咧就原價八折兼送簽名，係嘛？咁啊，希望大家睇完呢段片。就買呢本書，或者買呢本書送俾嗰啲立法會嘅助理，你識得佢嗰啲係嘛？甚至乎俾其他人睇下，咁啊，即係今次借立法會嚇崩壞到咁，我啊諗翻起，咦？呢本書第二版我哋即係賣咗一半左右啫喎，第一版就賣曬，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幫襯啦，係咪？而家我哋要賣書嘅，我哋而家商業運作啊，咁另外呢本咧公投制憲個運動雖然失敗。個論述仍然有佢存在價值，你睇到而家啲偽港獨焦頭爛額，你就知道係咪？香港嘅前途就真係要公投制憲。多謝大家。Hello， 大家好。嗱，今日咧2017年3月14日，咁啊，因為出邊落雨咧，所以今日就冇外景噶啦。啊，鬱敏踢爆嘅 Facebook Live 咧，就喺我哋 My Radio 嘅直播室嗰度做啊。咁啊，喺直播室做咧，亦都有個好處嘅，就係咧，我哋可以有兩個鏡頭嘅。如果我哋喺街做嘅 Facebook Live 咧，就揸住部手機嚟做，係嘛？咁啊，得一個鏡頭嘅啫。咁呢個咧就有兩個鏡頭。嗱，我而家望下另外一邊咧，嗱，即刻就睇到近鏡係嘛？咁啊，今日講咩咧？大家睇到我哋個預告嗰條標題啦，即係我記得我上次做咧呢個香港賤人榜之譚慧珠咧，原來淨係 Facebook 即係嗰個 live， 連埋而家即係重温咧，即係我嗰個 account 咧都已經係10万人次瀏覽過噶啦，咁啊，咁啊仲未計咧呢個 YouTube， 咁可見咧，你如果爆竊鬧人講下賤人榜咧。就嗰個收視率、收聽率咧就會好高嘅，所以今日咧我就呢個賤人榜咧就要品評另外一位賤人啦。嗱，譚慧珠咧就係建制派嘅超級大賤人，係咪？嗱，呢一個今日嘅賤人榜嘅賤人咧就係黎智英，呢個係泛民主派嘅金主，係咪？呢個係典型十足嘅政治惡棍，亦都係新聞界嘅搞呢個霸權主義嘅。呢、这、一個黎智英啊，將佢擺上去賤人榜咧，就唔淨止係因為啊，佢3月12日寫咗篇文係嘛，然後去抹紅抹黑啊，話呢個胡官啊，即係暗示胡官咧就係共產黨叫佢去戒票， 跟住咧，呢個韓連山因為支持梁國雄去參加特首小圈子選舉，又呼籲泛民去支持佢，於是就話韓連山就明明就係中共嘅卧底，跟住又不忘抽下我水，話我同陳雲係港獨嘅始作俑者。不過而家阿爺一吹雞收姜咧，我哋就收曬聲。我而家正正式式喺度話俾你聽。我哋從來冇收過聲，同埋支持我嘅人亦都係好清楚。咁你要山安白做冇計，係嘛？咁點解要將你擺上賤人榜呢？嗱，私人恩怨就唔好講啦。我哋係講大是大非、公事公非。我同你嘅私人恩怨咧，總有一日要解決嘅。OK， 係嘛？咁但係咧，呢、這、一個公事公非就係咩咧？你過去做嗰啲嘢咩？就係、是、我而家呢條標題好清楚嘅，操控泛民就打擊異己。公器私用就抹红抹黑，和港殃民就恶贯满盈。前面嗰两条标题咧就讲你嘅罪状。嗱，如果你嘅罪状操控泛民打击异己要数咧，真系冇一百单咧都有99单，系咪？公器私用抹红抹黑，利用呢个苹果日报一周刊不断去歪曲事实，打击嗰啲同你唔同意见嘅人。系嘛？用嘅手段系卑鄙、污糟、邋遢、贱格，系嘛？抹红咧，话你收共产党钱，话阿爷啊养住你，系嘛？譬如好似上一篇2012年9月1日选举之前，话我咧就收咗阿爷好多钱，肚满肠肥啦，会即系吓猪笼入水啦。如果即系呢一场选举啊搞掂咗泛民之后，即系白痴嘅比例代表制，点搞掂泛民咧？系咪？那个政治光谱拉阔咗啫嘛？咁都可以生安白做，系嘛？亦都难得有啲人继续帮佢写稿喎，系咪啊？正义凛然喎，嗰度攞命喎，系咪？喂，你操控泛民，喂，唔系我哋空口讲白话，公民党你养嘅，民主党你养嘅，社民连你养嘅，仲有其他嗰啲棘力垮啦嗰啲泛民，都系你俾钱养嘅，包括工党嘅李卓人。仲有其他系嘛？大大细细都系你揞钱系嘛？呢个系公开咗嘅，俾人公开咗嘅系嘛？其实就系俾人 hack 咗你系嘛？资料曝光啫嘛，系咪？你都唔会讲噶系嘛？而家搞到梁国雄惹官非添，几大镬啊！一个唔觉意啊，监都有得坐。嗱，你养噶嘛泛民，咪你操控咯，系嘛？跟住啊，利用张报纸就公器私用，不断去。抹黑抹红嗰啲同你唔同意见嘅人，喂，呢、這个亦都可以讲系泛民主派嘅超级大善人，无恶不作四个字可以形容，系咪？你信耶稣啊，信天主啊，恶贯满盈，你系要落地狱嘅。我话俾你听，唔觉意啊，株连埋你嗰啲仔女、老婆就死全家添。有啲人话啊，呢一集可能会爆粗嘅，我又唔会爆粗嘅，即系郁文踢爆，尽量系唔会爆粗嘅，系咪？咁啊，爆粗咧就系呢个郁文踩场，琴晚嗰一集咧就攞嚟讲啊，即系胆小姐就勿入，系嘛，慎入啊，咩大量粗口。今日呢一集我只系数你嘅罪状，用两条标题就够噶啦，操控泛民打击异己，公器私用就抹红抹黑，系咪？呢啲系過去肥佬禮，係嘛？喺即係《蘋果日報》同埋《一周刊》創刊之後，不斷做嘅，呢做民主派嘅教父，係嘛？今時今日，你見到有啲人係咪啊？即係可能阻住你走去捧呢個曾俊華，你就反面。喂，曾俊華建制派嚟嘅肥佬禮，啱唔啱啊？曾俊華係政府高官嚟噶。佢要为佢过去香港政府嘅施政，佢都要负责任噶，啱唔啱啊？你而家支持佢，胡官入去同佢竞争，你就当佢系共产党派佢嚟戒票，戒咩票？啲发即系发神经嘅，啲逻辑系好有问题噶嘛？喂，如果系咁，点解你泛民要俾百几个提名俾呢个胡官入闸啊？咁你唔闹你养呢班马仔，你唔闹你呢一班？即系收你钱嘅泛民，点解要提名俾胡官入闸啊？佢提名得佢入闸，喂，就已经系戒票啦。用你嗰个逻辑嚟讲，咁佢话唔系喎，泛民嘅政策就系我提名佢入去，到时我唔投票俾佢咁，咁咪系咯？咁你泛民可以咁样做噶嘛？系咪？咁而家你肥佬咧，你惊咩啫？吓，就系好简单，你又系要做王，系咪？ 你又要做王，又要打擊異己，又要利用你呢張報紙，你嗰個傳媒集團呢、這個公器私用，抹紅抹黑，係咪？喂，你唔需要負任何責任，係咪？所以其實呢一集咧，只不過將佢列入賤人榜嘅啫。關於佢嘅惡行咧，就罄竹難書，係咪？我會有機會細説從頭，肥佬禮點樣禍港殃民？禍港殃民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客觀嘅描述。是歷史俾佢嘅一個公正嘅評價，惡貫滿盈咧，就佢一定會死得好慘。